心直口快啊，我是替班的于浩。转眼之间呢，我已经陪大家伙儿五天的时间了。有人就问了，说立新到底跑哪儿去了，还回不回来呀？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您就可以发送短信投票，决定是让立新回来还是不回来。开个玩笑啊，回不回来他都得回来。大家想念的立新下周就回来喽啊，而我呢，还要站好最后的一班岗，和大伙儿一块儿的读报长见识。那直播过程当中，您还是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和我们一块互动啊。4903的朋友昨天写首诗，今儿写什么看不清啊，可是乱码，有空呢您再发一遍。咱们先来看一看今天各大媒体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15号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外方主要代表。在这一次的会见之上呢，习近平主席表示，这次会议以重塑丝绸之路、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重点围绕共建一带一路深入交流对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两年来啊，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正在逐步收获早期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奉行以人为本造福于民的宗旨，将会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外昨天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级的文件发布了，什么呢？新华社15号授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呢包含了很多的政策，比方说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全面实行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意见明确加快这个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择机放开成品油价格。长期以来啊，我国成品油这个价格呢是实行政府定价的，成品油价格放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少的网友都在担心，说在市场没有完全开放的前提之下，那么油价就会出现上涨。在外界看来呢，放开成品油价格将会倒逼石油市场开放，国内油价也将会更加与国际油价紧密的接轨，实现随涨随跌。此外意见当中还提出啊，说要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农产品价格呢，主要由市场决定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健全交通运输价格机制，逐步放开铁路运输竞争性领域价格，同时进一步完善出租汽车运价形式的机制啊。在医疗服务价格方面呢，也要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到2020年基本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另外啊，还有这个继续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完善价格社会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全国4G联网的12358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统作用，设立价格失信者黑名单等等。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话里话外，于浩替班读报继续。刚才咱们聊了一带一路，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到底呢涵盖了多少个国家。哎，答案是50多个。南方有那么句俗语，说叫五里不通音，十里不同调。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官方语言就超过40种。根据新华网的报道，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我国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能覆盖其中的20种，而且其中有11个语种在读学生数量啊还不到100人，最少的希腊语、希伯来语、孟加拉语等8个语种的在读人数啊都不足50人呢。因此啊，教育部正在这个制定相关的规划，加强小语种人才的培养。 您要是想让您的孩子或者自己也想学个小语种呢，哎，还真就可以考虑考虑报名这些小语种，就业率啊应该就不低。刚才说了，最少的都有什么希腊语、希伯来语、孟加拉语等等。那么2014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呢，也记录了一年中反映社会百态的词语。经过测算，2014年度国内字是法，国内词是反腐，国际字是诗，而国际词呢是马航。这也是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第十年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专家指出了，说近十年呢是社会转型期，也是网络文化尤其是自媒体开放盛行的时期。从网络论坛到博客到微博，最后到微信，媒体平台的变化也带来了语言的变化。在调查博客语言使用状况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啊很有趣的现象。比方说男女的这个高频词啊各不相同，例如社会、问题、国家，哎，这几个词呢位于男性网络使用词的这个前列，女性使用的高频词是女人、男人、爱情、孩子。同时呢，传播快、消亡快、生命周期短，哎，它也是这一时期新词语的特点。你看十年间语言当中新词啊以三音节居多，比如某某门、某某歌、某客、威某某、贝某某、云某某等等，哎，而有三分之一的新词第二年就没了，基本就消失了。十年间也有部分新词展现了强劲的生命力，生命活力指数最高的前十个词是什么？微博、中国梦、微信、正能量、电商、80后、90后、保障房、大数据、小长假和动车，这些新词被称为十大时代新词语。另外这份报告还显示啊，网络语境中孕育出的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了汉语系统当中比较活跃的一部分，但是呢网络低俗语言大量出现，那就需要治理。比如2014年产生的逗逼、逼格等等啊，其中这个逗比啊在2014年度国家语言监测语料库中出现了1117次，比火爆的微信红包使用频次还高呢。有专家就说了，人间不拆啊，什么喜大普奔的童鞋等等这词儿的，这都不算粗鄙，只是造词不太符合规范，或者呢仅仅是谐音戏谑，适用场合受限而已罢了。像山寨、给力、秒杀、点赞等等是很好的网络新词，一般来说呢使用应该不受限制，得体就好，至于生命力是否长久呢，就需要时间去检验了。那么说到时间检验，专车自从出现以来那就备受关注，相信大家伙啊多多少少的都那么有过一两次乘坐专车的经验。专车的是是非非呢也需要人们用漫长的时间来检验。这不昨天吗，第一起由专车引发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北京日报的报道说，昨天一起由滴滴专车司机和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在朝阳法院正式进入到审理阶段了。这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2014年的12月11号。哎，滴滴专车司机罗先生驾驶一辆小轿车由东向西行至朝阳区机场辅路东营路口的时候，和一辆由北向南驶来的电动自行车撞上了。当时坐在电动车后的这个狗先生倒地受伤，经过诊断呢左胫骨骨折、左腓骨骨折啊等等呢带来多处损伤，构成十级伤残。由于事故路口啊不能够调取监控，交管部门也就没办法确定事故的责任，只好建议双方到法院诉讼。于是呢，受伤男子狗先生把罗先生车辆所属的租车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22万余元。因为这个司机罗先生啊当时刚把一客人送到机场，事故发生在返回途中，属于工作状态当中，因此在法庭上呢各方都把赔偿的主体责任指向了滴滴公司。对此滴滴公司显得十分委屈，代理人说了，公司作为滴滴打车专车平台的运营商，只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服务内容只是将用户需求在网络上发布罢了，并且提供相应的供应商促成双方的去交易，并不提供具体的租车和驾驶服务。他还表示， 并没有发现与劳务公司签署过劳务派遣协议，只有滴滴信息平台服务协议。从这份协议当中看不出罗先生跟滴滴公司之间有任何关系，因此啊，不应该承担责任。那对于滴滴公司的表态，律师认为轿车平台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的身份，作为组织者、管理者，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损失，轿车平台不能够撇清责任啊。不过这起案件呢，也折射出来这个网络约车服务啊，在法律层面的定性缺失，合法性、安全性一直是难以界定。可以预见的是什么呢？就是随着这个网络约车用户群的不断在扩大当中啊，相关的法律案件也会随之增多。那最新发布的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对专车的管理、运营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律师认为，这次法院的判决对这类案件都具有指导意义。由于案情比较复杂啊，这起案件呢将会择日宣判，我们也对这个判决结果要拭目以待。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明天又是周末了啊，不知道您呢会有什么安排啊？如果有空的话，我倒是有这么个建议。那你说怎么着呢？咱们呢可以去这个故宫瞧瞧去。那人说了，故宫院庆的这个《石渠宝笈特展》，那我知道啊，要看《清明上河图》得排十几个小时，是不是啊？现在不一样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故宫从10月13号开始啊，他就换了展品了。石渠宝笈特展呢，第二期开始对公众开放了，有129件书画在第二期亮相。不过呢，北京晨报记者发现说，这个石渠宝笈特展第二期开幕第一天呢，还有稍许排队的情况去出现。到第二天呢，他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不用再排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长的队了。哎。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记者发现呢，和站十几个小时一睹《清明上河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二期展览中的《兰亭序》没有吸引大量的观众前往。记者中午到达武英殿展区，发现门口一如平时的空旷，之前为应对观众排队临时搭建的小卖部少有人光顾，而观众更是可以长驱直入啊，在自己喜欢的作品之前呢，尽情的欣赏。不过展厅里边还是有一些观众并不了解换展的情况，依旧向工作人员，哎，我说那个《清明上河图》跟哪儿呢？对此啊，这个故宫书画部的专家，也是石渠展的策展人之一张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边发表了看法了。他说，这是客观存在，观众喜欢看图，无论是《清明上河图》还是《冰戏图》，描述的是男女老少都能看懂的场景。稍深的一些，例如《洛神图》啊，《烈女人质图》啊，需要文字史学知识背景，很多人呢没有或者很少，不能够强求观众必须有看画的基础，而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想想怎么介绍展览，办什么展。不过呢，这倒也是好事情，哎，想看书法珍品的朋友呢，可以踏踏实实的您去欣赏，人不多嘛。不过这个故宫排长队的事儿啊，还是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近日啊，有媒体就报道说，故宫博物院计划实现门票全部网络化，取消现场售票窗口。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近几年呢，故宫参观人数每年在1500万人次以上，并且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另外呢，条件成熟，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网络预约数量占到参观人数的比例最高达到过62.5%。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说，随着网络预约数量的不断在增长，博物院希望通过进一步努力为网络预约购票提供更多便利，同时呢，在端门设立票务服务中心，为不方便网上购票的观众呢提供帮助和服务。对此呢，旅游业的人士认为说，故宫的这个想法和初衷啊很好。过去旅行社无论是接待外国游客还是国内游客，都是到现场买票去，如果遇到限流呢，哎，可能还买不着票。实行门票在网上提前预定，可以节省不少这个游客宝贵的时间。但是啊，北京的旅游业依旧处于高速发展过程当中，未来呢，会有更多的老年人和来自农村的游客呢来咱们北京旅游，他们当中许多人呢还是不习惯使用网络，希望故宫在运用先进售票手段的同时呢，能够保留一部分现场人工售票窗口，同时啊，应该进一步完善 预约参观时段、预期退票等等这些方面的功能。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马上要40分了，我们呢是稍微的啊，进一小段广告，我呢也看看短信平台，之后给您继续读报，我们稍后见。 精品购物指南2015偶像盛典原乡半岛音乐节重磅开唱，品冠吴莫愁领衔，丁丁、张赫轩、陈斌、塔斯肯倾力加盟，更有户外烧烤、湖畔垂钓、森林帐篷，带您嗨玩全场。10月17日、18日汇聚天津五金原乡郡，激情开唱，邀您一起狂欢。免费抢票热线400-818-5757，400-818-5757。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 咱们看看短信平台啊，有朋友有这个一些建议和意见啊。2397的朋友，我明白了啊，我看见了，然后呢，我会多多研究啊。4395说，小老鱼您好啊，我是这干钩鱼，各位啊，不是那个榆树的鱼，你就一人把读报读下去就得了。叫立新顺便把结婚这事儿办了，给我弄两块喜糖。祝立新新婚快乐。谁说人家结婚了？你别造谣啊，这不能瞎说啊。一直读下去也不行，这事儿太累。我发现9866朋友说啊，说我主持的这个话里话外啊，除了略有死板之外，其他的能跟原配主持人有一拼了，努力吧。哈哈哈哈，没有那么多哈哈，人就俩。好，我努力，怎么不死板？我看吧啊，多锻炼锻炼就好了。2432他说我这个可以啊，我读的声好，没京剧，本人严重喜欢，希望长期读吧。那不行，那多累呀，那个你听别的节目一样，国际新闻不也行吗？是吧，9点半反正起点早呗。6554他说我替立新替班辛苦了，等他回来让他请我吃卤煮，我替的这些班他就一顿卤煮就能了事啊，哼，想得美。3816朋友很高兴您下回还来替班，你这是下逐客令是吧？什么叫下回还提吗？要走了知道啊，明白的意思，跟大伙开开玩笑。谢谢各位的啊关爱和抬爱，包括捧场啊啊，还有一些个建议意见。那、啊、我这儿呢也是作为一个新的主持人，没干几年啊，多谢各位这个疼和捧场啊，我会努力的。刚才说了这个故宫的一些门票的事情，那么说外国人他们是怎么玩转门票的呢？你看这我就知道啊，对不对？我这国际新闻呢，记者浏览了大英博物馆啊，英国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官网发现，大英博物馆呢是免费开放，不要钱。其他需要收费参观的博物馆都采取多样化的售票方式。法国卢浮宫对26岁以下的游客是免费开放的，您注意的是26岁以下的。其他的游客呢可以现场购票，他的这个票网啊只能对提前预订与购买20张以下门票的游客呢提供网络售票服务。如果说订购超过20张以上门票，那么呢需要通过邮寄方式来订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长久以来一直采用着建议捐助的办法参观，可以通过现场或者网络两种方式提供捐助。目前呢，大都会博物馆的成人建议入馆价是25美元，65岁以上的老人建议入馆费17美元，12岁以下的儿童在成人陪伴下是不要钱的，免费的。另外再来看一看，昨天还被一件有关于鉴定的事刷了屏，咔家伙，这基本上乌泱泱，你就看那个朋友圈什么里头都是这个新闻。那说什么事儿？女星 Angelababy 到医院鉴定是否整过形的消息，好家伙，铺天盖地可就来了。本来呀，问女明星整没整容，几乎跟问人家岁数多大一样，挺失礼。但是呢，刚刚大婚的 Angelababy， 她的中文名叫杨颖，较上真儿了。昨天呢，在公证人员及代理律师陪同之下，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进行面部的检查鉴定。结果显示，经过鉴定，素颜的这 baby 啊没整容， 而这一鉴定结果呢，将作为他日后维权的一个证据。虽然有娱乐新闻啊，还是有法律人士为大家普及了整容鉴定背后的法律常识。新京报的时评作者叫徐明轩说了，首先 Angelababy 这次到医院做的不是鉴定，而只是诊断。所谓的 Angelababy 没整容不是鉴定结论，在将来的诽谤诉讼当中只能算是一个证据，是需要经过举证质证之后再由法院决定是否采信的。司法鉴定那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法律界定的，相关的鉴定机构必须获得司法行政部门授予的司法鉴定资格。而 Angelababy 也就是杨颖所就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并没有司法鉴定资格，所以只是杨颖接受医生的诊断罢了，公证人员的全程参与也只是用公证的形式证明被诊断者就是杨颖 Angelababy， 他就是诽谤案的原告。其次呢，目前呢这个诊断结果呢，能否完全排除 Angelababy 做过整容的可能性呢？有一位博客实名认证的美容专业医生就表示说，现在发达的整形手段呢，很多都是没有任何痕迹的，无法鉴定的啊，比如说面部脂肪移植填充、结膜入路、双眼皮、埋线隆鼻啊、埋线拉皮、拉皮这个愈合、骨折线消失的改脸型等等。也就是说，对于整形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的标准。但是现在的诊断结果是无手术后瘢痕，没有假体，这等于说初步否定了之前的种种这个整容传言。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据呢，就已经是够了的。按照这个 Angelababy 委托律师介绍啊，有关他整容的诽谤官司已经有数十起了。其实有必要跳开有没有整容的细节，谈一下明星的社会责任和公众言论权的关系。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为了更好的保护舆论批评权啊，他的名誉权是要受到扣减的。但是呢，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扣减呢，不代表他人，特别是一些美容机构就可以无中生有的去造谣去，肆无忌惮的去诽谤明星去。比如说女明星有没有整容这个话题，没有充分的证据，达不到确信真实的标准，就不要传播。咱们再来看一条新快报的消息，说您知道城里人最爱养的宠物是什么吗？猫狗。那这个没错，排名第三的您知道是什么吗？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在册的宠物数量已经达到1亿只了。好家伙，这代表13个中国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养宠物的。目前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武汉是全国公认的5大宠物城市。而根据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2014到2019中国宠物市场调查研究预测报告数据显示，在城市当中啊，市民最常养的宠物是狗狗和猫猫。那么大家最喜欢养的第三大宠物是什么呢？记者走访过程当中啊，发现不少的市民呢都认为是鱼，或者是兔子啊，或者是兔子。但是数据显示，除了猫和狗啊，乌龟才是城里人的第三大爱宠。这您想不到吧？根据这个报告显示呢，在城市的宠物的养宠物人群当中啊，有61.74%的人养狗，有19.13%的人养猫，有6.09%的人养龟。哎，那除了这些，城里人还养什么呢？鱼、兔子、鸟、鼠等等，这些也是不少城市居民的选择。宠物啊，作为老人的陪伴，越来越常见了啊。那么这个养宠物最多的人群是老年人吗？并不是。报告显示呢，养宠物人群当中25到30岁养宠物的人最多，占养宠物人群37%，45岁往上的养宠物的人最少，只占8%。而从养宠物的人的人群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本科学历的宠物的这个宠物主最多，占39%，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的人最少，只有8%。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从养宠物人群职业来看，养宠物人群最多的是管理者，占25%，专业人士23%，自由职业者占20%，一般职员占16%，百分比相差都不大。而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妇最少，分别占到8%。随着市民对于养宠物的重视啊，这个宠物啊，在美容啊、是食物啊、医疗等等方面的开销也是越来越大。那养一只宠物一年花费大概多少呢？根据统计可显示了，中国养宠物的家庭每年